你将我逼出何来呀、啊？啊，官人！ Thank you. 管家不在真心话都有我都是天堂之暖境不心脏嘞本哎呀这本子下面有文章哎官人啊你真正面前莫说假在家人面前你莫信呀讲你欺人不把真情色我问你呀于是最上梁啊我今日不问他真情的话好似个人挂心肠 要盘问我的心事，小声不说，你哪里知道？ 为妻不孝，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 朝中拆迁啊人奸臣上殿去黄州奔在我亲家一门啊门到如今我天爷妈妈死去奔那举目不见一清啊谁家龙金币千岁亏我 南方远红山水。 中之人多骂人，不知你还要骂谁人？ 你来谁？ 你来谁？ 怎么骂醒我来了？这个岂有此理！ 谁不应娶你？你来谁？可惜你身遭这孽福啊！哎，纵然你眉目是真心啊，这乃是出生之女这成婚。在夜里我跟家里一封信书太娘们 好气好气 听子夜来怒气生死上有此何精神我难怎么与你 瓦房敲门的是谁呀？ 兰真来了。 兰真，哎呀！ 哦，娘子，请进来吧。 问人请， 娘子请 进。 啊，娘子，请坐啊。 问人 请坐啊。啊，请问娘子，你还是才得到此？哎，还是到此已久啊？ 哦，你问我吗？ 哦，我们是才得到此，我一到就叫你开门的。哦，你是才得到此，一到就叫我开门的呀、啊？ 嗯， 哎呀，还好啊。 哟，他到又回去家子来了。官人，你在书房做些什么？ 读书。 读的什么书？ 是书经的书。 嗯，你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 嗯，天正了，星儿亮，读过诗书才忘记。 官人，你忘记？会听我倒有几句记得你。 我的书与你两样的。 哎，一样的。 两样的。 你不信我背给你听。 不要听。 问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啊，我是偏偏要背。 好好好，那你背你背你背。 好好好，那你听一听你听着。哎，啊，小姐啊，小姐， 自称小姐，好不懂道理。 娘子啊，娘子， 你谁叫你娘子嘞？ 懒政啊，懒政。 哎呦，史书上面到你懒政三个字了啊！ 哎呀，官人。敌人手上没有我兰州的名字，喏，官人啊，你的手上是有我兰州的名字啊！ 好好，你背吧，我总不要听。 你几次上班要问问我的心事？哎，小生不识，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什么你自尊不小了？ 我的真心 上边光子本在了我人家一门 哎哎娘子啊哎私塾上面 没有这种私塾今天 第七进城 大女怕娘 第七进城 我把你命送啊老子在爱重量有多少你却在我不是心太凶你为斩草更一直偏偏逃出我阵容小生杀罪凌云子我定在你今日的老年送你算啊你算我骂你今人你是来你不知同他为一样见你把来这终身许配我你要靠棍子中怀难小生杀又扯得扯我把你无知一一不在找父母啊找父母我骂你金子找问我你七年不是把妹妹走你人用金子把谁打妹我都听懂懂你问我你们亲啊你们亲骂你金子你们亲你是无家不为的烂小人我谁会说你命令字死不到中间不明分叫声才与高魂中我将你欺负下子去从军谁来争啊你来我会需要你来争只可是你生长的几个年不满啊听说你骗我是真心真美的成人之女真诚你的声音留根将你一封休书给你安稳正用你好我难争不与得出你愿报不心太狠你不出来我你还有什么奇迹

有些东西少